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斌。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日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正值明朝中后期，当时百姓笃信巫术，皇帝也希望通过炼丹求得长生不老。在这样一个蒙昧的环境中，神医李时珍却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以身试毒，遍尝百草，铸就了传世经典《本草纲目》。这本书不但至今仍是中医的必读书目，而且在植物学、动物学和研究方法之上也具有极高的造诣，被达尔文称为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那么《本草纲目》为何会享有如此盛名？作为中医药学的集大成者，李时珍是如何搜集到10000多个药方的？他又是如何保证这些药方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李时珍身上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敬请关注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在百家讲坛千古中医故事中讲李时珍之盛名传千古。 李时珍如果没有能够在长期的他的从医啊，或者他的研究啊，或者他的考察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摸索探究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符合科学研究基本要求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的话，他是不可能完成《本草纲目》这样的巨著的。而这正是李时珍留给我们后人的又一笔宝贵的财富，甚至可以说是最宝贵的财富。我就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曼陀罗花，曼陀罗花是一种有麻醉作用的药物，它当然不仅仅是武功不怎么行的那些大侠的手中的宠物了，它在医疗当中当然有它的用途。问题是由于方言记载等等各方面的原因，大家可能不知道，实际上在李时珍之前，中医药界好多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曼陀罗花了，不知道到底哪种植物是曼陀罗花，因为方言不同，记载各异。李时珍到武当山访问药农，才重新判定了这味重要的药物。李时珍在当地了解到，哦， 原来武当山叫做分茄儿的这种药就是曼陀罗花，刮风的风，茄子的茄，当地叫风茄儿，就是曼陀罗花。为了判明曼陀罗花究竟有没有传说当中的功能，李时珍就拿自己的身体做了实验。传说当中怎么来描写曼陀罗花的功能的呢？是这么说的：此花笑采酿酒饮，令人笑；无采酿酒饮，令人舞。传统的说法是曼陀罗花，你一边笑哈哈哈哈一边去采，采完了以后你把它酿酒喝下去，你就会笑，因为你是笑着去采它的。舞采酿酒饮，你一边跳着舞一边去采，采完了以后酿酒饮，喝完了你就会舞蹈。当然证明它是有一种麻醉作用，对吧？有一种幻化作用，那神乎其神啊。那我爬着去采，那我喝了就爬着，我翻着跟斗去采，那我翻着跟斗，对吧？按照这记载应该是这样嘛。李时珍的实验结果是什么呢？余尝试之，饮须半酣，更饮一人，或笑或无饮之，乃厌也。李时珍明确告诉我，我尝过，谁都别牛，我自己喝过。李时珍就把它采来了以后酿成酒，他拿自己试验得出的结果是必须喝到啊半醉半醒之间，还得有一个人，找一个人来在李时珍面前哈哈哈哈笑，这个时候李时珍会跟着他哈哈哈哈笑，一个人在李时珍面前跳，李时珍也会跟着他跳，否则无用。就他这个麻醉作用啊，是必须有个外界的引导的，并不像传说说的如此之神。这没拿自己试怎么会知道？但是试出事儿来呢，谁也不敢保证。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一直有一种说法，神农尝本草，一日遭七十毒。神农啊，他亲自去品尝啊，尝试各种各样的植物，一天被毒了七十回，遭遇到七十种有毒的，因为他不知道嘛。这也就是说，传统医生的职业是有高度的危险性的。有些药物是必须拿自己的身体去做实验的，去尝试的。 神医李时珍遍尝百草，以自己的身体做赌注，一次次的试验各种草药的功用。在他所撰写的《本草纲目》中，共发现了新药374种，记录药方11000多个。那么这么多的药方大多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第一个，何首乌的来历和特性。大家都知道何首乌吧？鲁迅的小说里也有何首乌。何首乌有什么特性？它是怎么来的？就是李时珍通过对古代史籍的考察而搞明白的。唐代有个僧人叫能寺，唐代有个僧人，这个僧人本名叫何田儿，姓何，58岁了，这个没有儿子，实在是痛苦不堪，没有儿子，一怒出家算了，他出家了，所以他后来是个僧人。晚上睡在山野里，睡在山里边，看见夜色里边啊，看见有两株藤，两株藤相去3尺，这两株藤并不在一起，但是在晚上啊相交相缠相绕。哎，这能识一看这奇怪啊，完了估计能识那个时候也饿了，就过去啊恶狠狠的把这两株藤的根给挖出来给他吃了，谁知这一吃头发变黑，连生数子。啊，那估计这和尚，他那时候是和尚，是和尚，但是估计吃了以后破了戒了啊。而且父子的寿命都超过160岁。 他的孙子就叫何首乌，就何天耳的孙子名字就叫何首乌，就把这个秘方啊给透露出来了。我爷爷就是吃的这个东西才有了俺，对吧？要透露出来。你看我爷爷160岁，俺现在也100多岁。所以原来这个藤的名字叫夜交藤，就夜里交缠在一起的藤。而到了这个何首乌出来呢，用一个人名替换掉了这个植物名，从今往后叫何首乌。何首乌这个人啊，恐怕不是子虚乌有的，唐朝著名的思想家和韩愈几乎齐名的李敖曾经写过何首乌传，啊，看着是有这个人的。李时珍就利用这个美妙的故事，加上自己在医学上的实验，判明何首乌易血气，黑须发，月颜色，久服长筋骨，易精髓，延年不老。李时珍肯定何首乌是滋补良药，是黑发的良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好多染发剂啊，这个还讲我这是从何首乌里提炼出来的。但是说这话的人有多少知道这何首乌原来是个人啊，对啊，那是看看本草纲目就知道。作为一个独具慧眼的人物，李时珍把金石百家、林业名窑、拜官野史中的零碎资料有心地收集起来，加以综合分类判别，用自己的方法沙里淘金，从而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成果。还有个意思，饴糖能够下恶血，一种糖就是麦芽糖，不是咱们今天吃的蔗糖啊，就我们小时候还有那种麦芽糖啊，现在估计不多了。这是李时珍在阅读一部古籍叫《集医记》的时候悟出来的。古代的时候有一位将军被箭啊射中了眼球，箭杆他给剪断了，箭头扎在眼球上拔都拔不出来，这箭头一直扎在眼球上。那么这个痛苦当然是，这个将军并没有死掉啊，这个箭头就在眼睛上，那很痛苦。有一天做梦，梦见一个胡僧，外国来的僧人，胡僧啊基本上就是西域啊那边来的这个僧人，告诉他用米汁，大米煮熬粥熬的米汁注入到眼球里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个将军醒过来了，满世界的问这样行不行，谁也不知道怎么注啊，你把米汁怎么注到眼球里去啊，注完了以后怎么办啊，不得要领，还眼球上还插着那支箭到处跑。终于有一天，有一个梦里相貌和梦见过的那胡僧非常像的一个僧人来化缘，这个眼球上还插着一支箭的将军就告诉他的这个梦，问他怎么办。这个僧人讲很简单，你就拿那个麦芽糖这样东西点一下，点一下眼球，然后呢你把这个箭给拔出来，一试果然拔出来了，而且不久伤口就好了，当然没有说这眼睛还有没有视力这么一说。哎，李时珍就从此得到了启发，治疗箭伤用这种麦芽糖。 李时珍广泛地收集古药方，博采众家之长，《本草纲目》所记录的中草药种类之全、数量之广，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么面对这么多浩瀚的古籍以及民间秘方，李时珍又是如何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呢？ 我前面提到过啊，研究李时珍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唐明邦教授，他将李时珍的科学研究方法总结为五个方面：观察和试验，分类和比较，分析与综合，批判继承，历史考证。他总结为五个方面，我想我还是有所重点的向大家做一些介绍。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染布的蓝靛水可以杀虫，还可以治疗疫疾，就是说经常给噎住，吃饭胀噎住，可以杀虫，可以治疗这个病。我们知道过去染布啊，传统当中的染布是要用蓝靛水一种水，这也是李时珍从两者古代故事里领悟出来的。有一个故事讲，唐代有个僧人老是噎，病噎吃不下东西，几年吃不下饭，临去世前就对徒弟讲，我死了以后啊，你们啊把我这个身体解剖一下，把我这胸腔打开看一看，看看里边是个什么东西，搞得我苦不堪言，老噎住我。那么这个僧人圆寂以后，他的徒弟呢就按照师父的遗言，就对师父这个遗体进行了解剖，发现啊里边有一条虫，两个头，一条小虫，给取出来以后活蹦乱跳，神气活现，拿什么药去对付他他都不死，就你拿药对付他，他都像吃了补药一样的精神更好，这虫拿水去浇他他也不怕，把水喝干了还在那待着。有一个僧人正好在染布，一看这拿他没办法，也气坏了，就顺手舀了一勺染布的那个燃电水往那一泼，哎，这虫死了。那么这个李时珍就从中就悟出一个，哦，原来染布的这个燃电水可以杀虫。此外李时珍还引用了另外一个故事说明这一点。有一个哥们极其的倒霉，怎么倒霉呢？这哥们喝醉了酒，扑通一头扎到稻田里，喝醉了嘛，嘴喝醉了酒的人一般口都比较渴，他就顺便喝了喝稻田里的水，这一喝把蚂蟥喝到肚子里了，那稻田水里有蚂蟥，这下就不得了了，喝下蚂蟥以后就腹胀啊，胸胀腹痛，面黄肌瘦，怎么也医不好，这蚂蟥一直在肚子里，这人也没招。那有一天这个倒霉的哥们呢又外出，他还得活着呀，外出以后呢口渴，实在口渴找不到水，跑到人家看见有一盘脏水，咕咚咕咚喝了，谁知道这次喝的是染布水，把肚子里的蚂蟥给杀了，从今往后肚子也不疼了，很精神。通过这两者故事，李时珍认定染布的燃电水是有杀虫的功效。再经过长久的观察，李时珍就总结出来，电乃南与石灰做成，其气味与蓝稍有不同，而其止血拔毒杀虫之功是胜于蓝。因为他发现蓝是一种染料嘛，因为有染料和石灰的原因，所以它有杀虫的功效。而李时珍由此还揭露了一般的道士方式，哎，取来一种把戏吧，比如民间经常有人噎着或者打嗝吃不下东西，道士或者一些方术啊，方术之事方式经常会叫人啊，你去喝那染缸里的水，哎，往往喝了有奇效，但谁都不明白这个道理，认为这道士施了法术，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里边有蓝有石灰。 李时珍生活在明朝时期，那时皇帝笃信巫术，在深宫高墙之内建起了渺渺的青炉，希望通过炼丹而羽化登仙，长生不老。在皇帝的影响下，百姓们也都信奉巫术而远离医术。然而就在这样一个蒙昧的时代，李时珍却坚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耗费了毕生的心血，铸就了传世经典《本草纲目》。那么这本书对巫术都有哪些批判呢？ 我们以前提到过，李时珍一辈子都在和这种迷信神仙方术做斗争，反对所谓的长生不老和炼丹成仙。 在这一方面，李时珍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比宝贵的一章。我也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批判扶君贵可以长生的说法，道教的典籍讲，你只要吃这种菌贵，那种菌啊、贵啊，一种都是这种菌类的这个植物了。你如果吃了以后，只要吃七年，你就可以铁掌水上漂，可以步行水上，长生不死。还举了个例子，有个人叫赵驼子，啊，说他吃了20年以后啊，这个哥们居然足下生毛，脚底板底下长出好多毛来，日行500里，每天可以走500里，力举1000斤。那李时珍就根据他的医学经验，他承认菌贵可以主治百病，散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哎，李时珍承认的，菌类贵吃了以后是主治百病，对所有的病都有一定的疗效，可以散精神，使你的精神好，和颜色，使你的气色比较好，为诸药先聘通使。一般啊，你如果要服药的话都可以，不妨以这个打打底。但是他对扶君贵可以长生不老的说法嗤之以鼻，他认为夸大。第二，李时珍还批判服用水银可以长生的说法。在炼丹术里边，特别是外丹，道家神仙家最重要的药物就是水银。在我们的传说当中，秦始皇陵是注满了水银的。秦始皇因为追求长生不老嘛，所以他派徐福东渡啊，这都很有名的。所以后来传说秦始皇陵里边是注满了水银。在这些神仙家的眼里啊，水银是最最珍贵的药物，经常服用可以成仙啊。那李时珍对此当然是不认同的。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啊。那李时珍对此当然是不认同的。水印乃至阴之精，阴毒之物，无事之者，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自称废都而上绝区，不知若干人。水银是阴中之阴，最阴最毒的东西。六朝以下，汉魏六朝以下，好多人啊，在这魏晋的时候，好多人不是鲁迅先生有过吗？啊，这个魏晋风都与药及酒的关系，好多人希望成仙，就大量的服用水银。而李时珍指出，你看这些服用水银的人，要不就是病毒残废了，要不就是上绝区，要不就是死了，这是很有害的，单独服用水银啊。这是李时珍用医学知识去批驳。第三，批判饮茶可以轻生换骨。茶叶当然是好东西，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喝茶，但是按照这个好多神仙家的说法，饮茶的功效很大，可以轻生换骨，你就是说喝着喝着你就可以飞起来，如果你坚持喝茶，而且呢你全身的骨头可以换一遍啊，叫轻生换骨，你就快成仙了。李时珍认为，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成也降也，最能降也。茶是一种阴的东西，当然它能降火，它在这一方面是好的，但是对于虚寒及血弱之人，饮之极久，则脾胃恶寒，元气暗衰。但是茶叶并不一定适用于一切人，对于那些虚寒的、血气比较弱的人，如果长时间的饮用茶叶啊，是会损伤脾胃的，会伤元气的。那更不能说你长久服茶，不管谁都能轻生换骨啊，对吧？你服了以后就能羽化成仙吗？这个李时珍啊都不相信。这样的批评性的意见在《本草纲目》里非常之多，都有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 李时珍虽然批判道教中的迷信成分，但是对于道教中传承了数千年的精华却采取了吸收的态度，甚至他还从道教中的传说里感悟出了医学的道理。 总之，李时珍的视野和心胸都极其的开阔，又有丰富的医疗经验、坚强的意志、科学的方法，所以他一般总是能够纠正前人遗留下来的错误，发现新的知识。鲍朴这边有个故事，说过去有个相国叫张文蔚啊，是个宰相，他的花园里啊有一窝黄鼠狼，有个黄鼠狼洞，里边住了一窝黄鼠狼。有一天呢，老黄鼠狼啊出去打工啊、散步啊，或者找东西吃，不知道了，就把四只小黄鼠狼呢就留在窝里了。这个时候一条蛇爬进去，就把四只黄鼠狼给吃了，吃到肚子里。老黄鼠狼回来一看，发现洞里有蛇。那老黄鼠狼当然经验丰富了，这不是人生阅历了，鼠生阅历很丰富，不急，趴在洞口等着。等那蛇吃饱了嘛，那蛇肚里有四只小黄鼠狼，美滋滋的游出来的时候，老黄鼠狼夸他一口，就把蛇咬成两截。那么当然就从蛇的肚子里把四只小黄鼠狼给救出来。救出来以后，马上就搅了好多大豆叶，把大豆叶子给搅烂了，敷在小黄鼠狼身上。不久，四只小黄鼠狼活蹦乱跳，非常健康。李时珍就从这个历史故事当中悟出，大豆叶子既然有这个传说，可能是能够治疗蛇伤的。根据这个例子加以实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留下了一个断语：后人以豆叶治蛇咬，盖本于此。我们后来人 用蛇大豆叶子去锯掉蛇咬，大概根据就在这里吧。啊，倒斧蛇咬，破翼即吃，捣烂了以后，敷在蛇咬的伤口上，非常容易快速愈合，快速治愈。还有个意思，使百叶可以健身延寿。柏树的柏啊，不是我们现在吃的牛百叶那百叶，柏树树的叶子，吃这个叶子可以健身长寿。李时珍也是从抱朴子里边悟出来的。抱朴子里边记载一个故事，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秦宫里边有个宫女，名字叫什么呢？叫毛女，大概身上毛特别多，叫毛女。趁乱逃出了这个秦朝的宫殿，就惊走入山，吓坏了，逃到山里边去，没有东西吃。抱朴子的记载，有一老公叫食松柏叶，这个老公肯定不是老公老婆那老公，有一老公啊，其实就是有个老公公啊，这不能落一个字的啊，有一老公公就教他，你没东西吃，我也没东西吃，老公公也在山里，就教他吃这个松树柏树叶。刚开始吃的时候非常苦涩，当然没东西吃嘛，这个越吃啊越吃出味道来了，后来也吃惯了，而吃了这个以后呢就不饿，冬不冷夏不热啊，就是这个魂不吝了， 就吃了这以后，到了汉成帝的时候，汉成帝离开秦朝末年已经200多年了啊，有一个打猎的人在终南山看见一个人无衣服，没有衣服的，身身黑毛，身上长满了黑毛，跳坑遇见如飞，跳过这个山沟，跨过这个山间的溪水，像飞一样啊，非常的矫健，乃密为捕至，大家就秘密的把它包围住，就把这个黑毛啊给逮住了。从这位黑毛女啊，这不白毛女了，这肯定是黑毛女啊，但那个时候应该是黑毛老太太，因为200多岁了，称上才李时珍得到启发，哦，吃柏树的叶子有利于长寿。那么在《本草纲目》里的记载呢，李时珍就认可了柏叶的治疗功效，轻身益气，令人耐寒暑，祛湿痹，黑润鬓发。啊，还有一个美发的功效。类似的故事，通过历史考证的方法，从民间的传说、历史记载当中去发现新的药物、新的疗效，这在李时珍的整个生涯当中啊，焕发出一种出众的一种光芒和精彩。 李时珍博览群书，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医药学经验，《本草纲目》代表了明代医药学的最高成就，至今仍然被奉为中医学的经典。然而，就在李时珍完成《本草纲目》的1578年，西方已经在进行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科技迅猛发展，现代科学已经在逐渐确立。那么，他们是如何评价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的呢？ 法国的学者啊，也是传教士，当时到中国来传教的，巴多明和汤执仲首先向法国学术界介绍了《本草纲目》的内容。怎么介绍的？大家无法想象。1735年，一部著作就由他们出版的，震惊了欧洲学术界。什么书呢？叫《中华帝国全志》。全面的介绍当时中华帝国的全貌，而其中的第三卷，大家知道这一部书的第三卷就是什么？揭露《本草纲目》。在当时的欧洲学者眼里，《本草纲目》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学术界的自然科学知识。所以当他写一部书来介绍整个中华帝国的时候，毫无疑问他要介绍中华帝国的科学水平吗？自然科学水平吗？什么方式最简单呢？ 他干脆就把《本草纲目》截录一段，作为整部书的第三卷。而由此，《本草纲目》让欧洲的学者眼前一亮，啊，打开了通往另一个宝库的一扇门窗。至于英国学者对《本草纲目》的反应，我想不会有比生物学家达尔文更好的例子。达尔文是对人类的文明进程产生过根本性影响的进化论的一个倡导者。达尔文对《本草纲目》赞不绝口，称它是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也就是达尔文根本就不认为《本草纲目》的价值仅仅局限于药物学或者医疗学，而是一部百科全书。达尔文在研究进化论的过程当中有过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什么文章？动物和植物在家养环境下的变异。他研究进化论嘛，所以他就要研究啊，原来都是野生的这种动物啊植物啊，如果放到家养的环境下会发生什么进化，会发生什么退化，会发生什么变异。这是一篇经典性的论文，而这部文章里边他就引用的资料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李时珍收集的关于鸡的7个品种。李时珍在书里边《本草纲目》里边把鸡的7个品种，各种各样的鸡啊，当时各种各样品种的鸡都给罗列起来，讲它们之间的不同，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鲸鱼的资料。因为鲸鱼当然是野生的鱼，在家养的环境下发生变异了，鲸鱼当然是在家养的环境下，所以李时珍所在《本草纲目》里所收集的资料对像达尔文这样的科学巨匠都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和启发。李时珍是一名伟大的科学家，知识渊博，学养深厚，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具有突出的地位，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有没有一句简单的话可以说明李时珍的巨大的科学贡献？我想有，而且说这句话的人拥有足够的权威，那就是世界著名的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首席权威李约瑟。李约瑟曾经讲过，李时珍达到了与伽利略、维萨里的科学活动所隔绝的，任何科学家所不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这句话有点拗口，换一种明白的说法就是，李时珍是当时欧洲世界以外的最伟大的科学家。因为在当时，伽利略、维萨里他们的科学传统已经在欧洲建立起来了，而李时珍是和他们隔绝的。而除了李时珍，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达到如此高的科学水准。这是李约瑟对李时珍的定评。我想我多次提到过的啊，研究李时珍的专家唐明邦教授有一段话非常好，可以用它来结束我们的李时珍系列。他讲，李时珍对后世的影响除了医学、药学、博物学等方面，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坚韧不拔、勇于探索的创造精神、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救死扶伤、与人为善的高尚医德，这些方面都给人以深刻印象，树立了学习的典范。《本草纲目》 对后世医学发展的影响是无可估量。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没什么别的事，感到我年轻个子，三有当官过去够，三有当官过去够，看我这一把中央不加一点骄傲。变成什么单，变成什么环，路有前面不能看到那是风的时候不能这样乱唱，因为灵感云南白有还有冬虫夏草，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要分量刚刚好，听我说重要过朝鲜应该更过，他翻个翻章他们都干一些什么出彩，就比容易翻过江湖，这些老祖宗的辛苦我们一定不能输，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一起走，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来让我来两个偏方，在这里另外的面上一张个全开放，也变得不知道的力量，我自己